林尊字长斌，济南人也，是欧阳高，为博士，论时渠，后至少府太子太傅，受平陵平当梁陈翁生，当至丞相，自有传。翁生信都太傅，家世传业，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。翁生受琅琊音崇，楚国公胜，崇为博士，胜又扶风，自有传。而平当受九江朱普公文，上党报宣，普为博士，宣私立校尉，自有传，徒众尤盛，知名者也。